我才能学会爱就要让你知道，告诉我爱要怎么说，爱要怎么做，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，告诉我爱要怎么说，爱要怎么做，心中的火 有些人的野心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如果你也有野心的话，我觉得其实你也是蛮幸运的。希望你可以竭尽全力地去守护好他，饲养他，跟他一起攻城略池，用最漂亮的姿态夺取你想要的全部。 千纸鹤